口碑爆棚，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冠军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来取经咯。 等一下，唐三藏取经我听过，小妖怪要取经是什么概念啊？ 颠覆想象对吧？电影讲述四个小妖怪假扮唐僧师徒取经，闹出了一连串的故事。 妖怪，你休想动他一根毫毛！就你这本事，还想去取经？ 这误打误撞的冒险旅程让小妖怪们遇到了考验，身份被揭穿，还得面对过去的自己。小人物真的能当英雄吗？ 这世道谁厉害就站谁那边，怎么没错？ 不，要是见死不救，取经又有何用？ 上到 GoShen.my 参加游戏英圈两装《浪浪山小妖怪》首映礼邀请前，观看这部喜剧动画电影。看完后，说不定你对英雄主义有别的见解哟。 《浪浪山小妖怪》11月6号师徒取经喽 ！GoShen, be your own trend.